我们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的威胁有哪些呢？尤瓦尔·赫拉利首先提到的就是核战争。自广岛长崎之后，二战之后，那一代人，那一代主要是西方人、欧洲人和美洲人，他们对核武器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梦魇，是触目惊心的，是可以感受到的。因为他们小时候就要经常的进行核武器的，被核武器袭击的演习，警报一拉响，这些人就要马上跑到最近的防空洞里面。所以这些东西对于核战争对于他们来讲是可以真实感受到的威胁。1964年美国总统选举，当时的候选人就是也是后来的美国总统。民主党的林登·约翰逊，他的总统竞选的电视广告，这个广告在历史上非常有名，叫 Daisy。Daisy 呢是一种我们最常见的一种野菊花，就是你叫不上名字，有的大概叫太阳花吧，就是那种最简单的那个最常见那种花。同时 Daisy 呢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美国女孩的名字。这个广告呢是个黑白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彩电还很不普及啊，1960几年，大部分都是黑白电视。这个小女孩呢就不断的在摘这个 Daisy 这个野菊花的花瓣，一边摘一个花瓣，一边数一个数字，一二三四，然后紧跟着就有一个男性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来，19、8。七，就这样倒数，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核爆炸，整个画面就没有了。这个广告非常有名，它很短，只有5、6秒钟。现在你跟美国人讲叫 Daisy 广告，他们都知道是指什么。你从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核威胁对于美国来讲，当时是多么真实。这是一个美国总统的竞选广告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以后呢，我们发现我们对核武器的控制还是相当成功的，全人类对核武器的控制总体上来说是相当成功的。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逐渐的摆脱了核武器的威胁的那个阴影。50、60年代的人，大多数预期这个冷战呢，发展到最后的话，可能还是会变成热战，最后还得打一仗，分个雌雄，分个输赢。动不动核武器呢？不知道，大多数人觉得可能会动的。但是你如果把视野拉长，站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角度来看的话，你会觉得很惊讶的发现。当年冲突的那么剧烈的冷战，最后几乎是不流血，几乎不流血，冷战结束了，解决了核武器的威胁，这种笼罩在整个几代人头上的那种威胁突然消失了。人类在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，死亡了数千万战士。上亿人口之后，再加上核武器的威胁，我们随时感觉到人类的末日，不是因为大洪水，而是因为大火焰，就是指核武器爆炸，好像这个末日都指日可待了。突然一下，事实上我们迎来的是一个长期的和平。这个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讲，这是一个很惊讶的意外，当然是个很好的意外。局部战争有，阿富汗呐、伊拉克呀、叙利亚呀、乌克兰呐有，但是整体上人类竟然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和平年代，死于暴力的人远远少于死于肥胖啊、车祸呀、自杀呀这些所谓文明病的死因。要知道，历史上人类大规模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两个，一个是饥荒，一个是战争。 以前还有一个流行病。但是二战之后，人类大规模死亡原因突然逆转，很快我们摆脱了饥荒的恐惧，摆脱了战争的恐惧。为什么？尤尔和拉利认为，这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全人类面临的这个核武器威胁太真实了，太重了，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把我们压得不得不合作，不得不进行全球性的合作。美国和苏联签订的各种限制核武器发展，限制投放工具发展的那些协定，实际上都是在冷战相当的对立相当严重的情况下签署的。这说明我们相互之间再仇恨，也会想到我们起码有一个底线，我们不能够同归于尽。但是，我们人类的秉性就是比较短视，比较好了伤疤忘了疼的那种。我们摆脱核毁灭的这个噩梦还没有多少年，大多数的人类就已经开始不太在意这种全球性的合作啊，这种共同努力避免灾难呢，这样的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经验。欧洲在历史上一直是战乱不断的。一直到二战之后，大家才学会哦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欧盟？德国、意大利、法国、英国这些以前都是世仇，现在我们要建立欧盟，这就是大家全球性协作解决危机的一个机制。但是现在很多人，英国要脱欧了，美国也讲啊，我美国第一。我当然要把我美国的利益放在最先喽。任何国际协议、国际协作的这种组织，对我美国利益不好、不够好，我就退出。这种趋势是存在的，英国脱欧、美国重返孤立主义这种趋势是存在的。但他们可能忽略了一点，如果我们退回，像19世纪那样的各自为政，国家和国家之间相互攻伐。19世纪的时候，人类还没有能力一下子把全人类给毁灭掉。但是现在我们有核武器了，我们不可能再承受得住像19世纪那样的战争爆发的频率。那简直就是在走钢丝了。当然，这样的国际协作呢，有些模式是需要更改的。尤尔和拉利认为，由美国主导这个显然已经有点过时了，可能应该由世界上很多大国，也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参与，形成一些力量的均衡。即使在新的模式下，也需要把相互的协作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。当然，新的模式可能带来新的挑战，比如说，如果是由各个有几个大国来领导的话，那么这几个大国之间发生冲突，由谁来调解？有没有这样一个调解机制？比如说，中国和美国如果发生冲突的话，由谁来做调解？这些是我们将会面临的一些挑战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回到孤立主义，我们应该考虑更具体的、更危险的那个威胁，因为核武器还在。与核战争相比，我们还面临另一个威胁，这个威胁是近几年、近几十年才出现的。它也不如核战争的威胁来得那么直观，那么恐怖。但是这个威胁可能比核战争的威胁来得更大。这个威胁就是我们生态系统的崩溃。随着工业的发展， 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打破了全球的这个生物圈的平衡。我们攫取了太多的自然资源，我们在自然中释放了太多的有害，或者是有毒的，甚至是物质。它大量的改变了我们的土壤、水分和这个空气的成分。举例，人类历史上农业产量是很稳定的，所以人类的人口总人口也基本上是稳定的。你超过了农业生产的粮食能够负担的人口，那么人口就会出现饥荒，那么或者是战争，它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的过程。但是近代以来，人类的人口是突飞猛进，完全打破了以前的粮食产量的瓶颈。那么这些多出的粮食是哪里来的呢？为什么能够养活这些几乎是可以无限增长的人口呢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化肥的使用。化肥里最重要的磷肥，它有在整个生物圈里面，磷它有一个自然的循环过程。在我们生物圈里，磷这种元素基本上是以磷酸盐啊、磷脂啊这样的形式存在。植物从土壤里摄取磷，动物以植物为生，包括人类。动物死后呢，尸体由微生物分解，我们的磷进入地表或者是进入水里，进行沉降，降到比较深的这个地层，形成一些磷盐，然后再由于地壳的运动再返回地表，这样的一个循环圈。但是现在现代工业的化肥里面的磷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开采磷矿，实际上就是把地层比较深的那部分还没有循环回来的磷提前使用，大大增加了地表的磷的含量。这个就从本质上改变了我们这个生物圈。生物圈的概念就是低空啊、地表啊、潜水啊这些大量生物聚集的这样一个空间，在地球表面的这样一个空间，改变了这个空间里面的元素的构成。你把地底下的元素给大量的开掘出来，然后注入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生物圈，整个生存环境就改变了。所以有些水域会出现什么，蓝藻啊，什么红潮啊，这些叫做这个富氧化的这个表现，导致很多微生物的泛滥，然后消耗了水里面的氧气，也导致水里面的一些其他生物的灭亡，就整个这个生物圈被有的时候就干脆就崩溃了。我们的生态系统变得越来越脆弱。这不仅仅表现在一些什么珍稀动物的消亡，而是一些原来就比较脆弱、比较单一、比较简单的生态系统，它会整体崩溃掉的。伊沃尔赫拉利讲，以前呢，智人是一个生态圈的连环杀手，这个是因为，如果看过这个人类简史的书的话，你会对这个有一个了解。人类这个物种。智人这个物种走到哪儿，哪儿就出现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啊！那个时候，当然我们还是原始人，但是我们这个物种确实太强大，其他物种的话也没有办法和我们竞争。所以，但那个时候呢，你还是一个的灭绝。但是尤尔赫拉利讲，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大规模杀手，有大杀器了，因为我们的祖先。以前仅仅有能力破坏一些局部的生态系统，灭绝一些动物，但它还没有能力去改变我们整个生物圈的化学构成。现在我们这样的能力是越来越强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整体的生态圈的威胁，一个生态圈可能会崩溃的威胁。那么我们具体面临哪些威胁呢？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合作，去对抗？这样的威胁能够让我们人类能够延续呢？这个我们明天再讲。好，谢谢大家。